欢迎收听《黑莲花攻略手册》，作者白羽摘雕弓，演播牧羊，晋江文学城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66集，郭修让几个人这样一点，豁然开朗，竟然福至心灵地在脑内拼合起两张本来应该毫无关系的脸。 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陆九的高颧骨、高鼻梁、薄唇，佩宇那张营养不良般的脸上，也是高颧骨、高鼻梁和薄唇啊！ 他脑子里嗡的一声，跨上马，调转马头，一鞭子抽在了马屁股上。 多谢诸位提点，小人这便回去审。 柳福一目送他策马远去，脸色称不上好看。他们动作如此之快，我们既已落了下乘，现在更不能坐以待毙。按照地基的梦魇，他最终应该去的地方是旧寺。这些人费尽心思铺垫噩梦，不就是想让噩梦成真吗？穆瑶立刻赞同，拉过了林妙妙，四个人凑成一个紧紧的包围圈。这样，福一与我前往旧寺寻觅地基，以防万一。阿生，你带着妙妙在此处等着郭修回禀，待听全了陆九的交代再行动。 阿姐，我同你一起去旧寺，让柳公子陪妙妙在这里吧。 不行。穆瑶拒绝的干脆利落。旧寺鬼怪众多，得靠福一的烧妖塔才能镇住。况且我们二人必须有一个留在此处，万一太妃祭出玉牌，穆家人必须亲自来接。 刘月宫圆形窗上，数格栅的一排细密的影子落在桌面上，光影一动，流动的云雾在窗台映出带着电色的变幻暖光，香雾斜升，馥郁的烟气沾染了天子绣着金线的黑袍。年轻的天子轻轻向后靠了靠，对浓郁的熏香暗皱眉头。赵太妃以手撑着额头假寐，尾指套着尖尖的护甲，指缝间隐约露出深而长的眼角纹。 母妃，皇儿。 赵太妃眼睛也没睁，仍然保持着那个疲倦的姿势。 你纡尊降贵到母妃这里来，不就是为了要走那个丫头吗？ 年轻的天子让这话一哽，顿了顿才道， 母妃知道佩云是冤枉的，她自小服侍在朕身边，最是老实谨慎。 赵太妃冷笑一声，抬起眼，带着嘲讽笑意的眼眸深深地望向他。 哼，皇儿，人是会变的。 天子一怔，明显感受到母亲的态度有所不同了。先前他是贪图名利，娇气跋扈，但是对他这个儿子总怀着一种打心眼里的热忱。他期盼着他的到来，喋喋不休地对他说话，给他大把他并不需要的关怀。每当他要离开，他眼里会流露出失落和不舍。现在这个被他牢牢握在手里的深宫女人转眼间变成一个冷静的陌生人，他反而生出了一种无所适从的慌乱。 母妃想必是对此事有些误会。 他叹息一声， 是朕让佩云盯着地基，一日三餐游玩进学，地基的大小事宜都一字不落地向朕汇报。与他交换信息的那个太监不过是个传话筒罢了。 他犹豫了片刻，有些不太情愿地承认， 松敏是朕的同胞妹妹，朕怎么可能漠不关心。 他自小不与朕亲近，朕也拉不下脸来找他，只好以这样的方式承担一个兄长的责任。赵太妃盯着桌面不语，眼中慢慢浮出一层水雾。 是朕将苏佩云送进凤阳宫，因为朕觉得她妥帖细心，举止稳重，进退得宜，让她照顾教导地基，想必对苏敏有益。 举止稳重，进退得宜。 赵太妃陡然一僵，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死死瞪住天子。 你觉得我这个母妃行不正坐不端，没办法对女儿言传身教， 天子一怔， 朕不是。 他看着赵太妃布满血丝的眼睛，明白他们无法交流，便颓然放弃了。母子二人沉默许久，气氛僵持而凝重，他率先开口： 母妃心里一直有怨，是怨儿子没有让母妃做太后。 赵太妃嘴角噙着一丝无谓的冷笑。天子径自耐心地继续： 您对我有生养之恩，可是一国之母必然是要以德配位，无可指摘。 这话言有所指，说得十分强硬，戳了赵太妃痛脚，她胸口起伏半晌，嘴唇不住颤抖。 十年前的事情你就抓紧了不放，你认定我有错，我在你面前就要一辈子抬不起头来，我都是为了谁？你说。 天子的脾气也被激了起来：朕在先皇后处吃喝不愁，被照顾得很好， 母妃有什么可担心的？争名逐利，草菅人命，难道也是为了朕？ 他照顾你很好。 赵太妃的眼泪簌簌而下，她的手揪着胸口的衣服，似乎闷得透不过气来。 我不好，我自己的儿子不跟我亲，吃得好不好，睡得香不香，有没有好好进学，我什么都不知道。 说到最后几乎是咬牙切齿： 儿子，你究竟懂不懂一个做母亲的心？ 天子在这份盛怒面前尴尬地沉默了，他习惯了杀伐决断，毫不拖泥带水的节奏，在女人积压已久的小爱与怨怼中感到更加无所适从。十年足以让最亲密的骨血变得陌生，爆发过后的场景是无言而丑陋的。赵太妃的眼泪如同小溪冲花了浓重的脂粉。出阁前坐着七厢车万人仰望的赵小姐，万里挑一的尊贵美艳，最终也不过是深宫中一个捆绑亲情的老迈母亲，而往事已不可追。半晌她才开了口，絮絮叨叨不知在对谁说，她的声音低哑，像是老旧的纺车： 你知道吗，你舅舅死时拉着我的手，以木石玉牌为交换，流着泪请我将他的孩子接回来。我那时十分诧异，想他半生辉煌，娶了如花美眷，儿女双全，临了却还惦记着那野孩子。 他看了皇帝一眼，苍凉地笑了： 我现在明白了，这是诅咒。我们赵家人早年不择手段，拿孩子换虚名，到头来都是要还的。 天子内心暗暗疑惑，母亲突然提起了舅舅，过世足有七八年的舅舅，生前就与皇室不亲，死的也并非大张旗鼓，几乎是早就被众人忘却了。他听得莫名其妙，但不想深究。时间有限，他此行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缓和与赵太妃的关系，让他松口放佩云出来。其他的事情不在他计划之内。他从袖中掏出个檀木盒子，轻轻地放在桌上，逆着赵太妃的神色，先一步服了软： 孩儿此行不是来伤母妃的心的。这么多年孩儿也有不懂事的地方，特带了礼物来，请求母亲原谅。 本集播讲完毕，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我们下集见。